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 嗯，给大家说个有趣的事儿吧。是这样的，妞妞周末呀不在学校里，没想到呢11月11日的时候呢，妞妞所在的中兰公寓竟然发生了失窃事件，多亏了公寓保安的迅速反应才弥补了损失。以下呀是这个事件的新闻摘要。当时呢是凌晨2点25分，中兰大学生公寓大厅内值班保安呢突然接到了 E 区某房间一名女生的报案，称房间宿舍进贼，小偷呢正从宿舍阳台下楼逃跑。值班保安呢立即报告了公寓楼外的巡逻保安，正在巡逻的几名保安火速赶到了事发现场抓贼。见盗贼爬下楼向南逃跑啊，并翻越了围栏钻入了居民小区，几名保安人员紧追不舍，并奋不顾身地翻墙跳入了居民小区，在小区楼道内呢将盗贼抓获，并扭送到了保卫处值班室。经调查证实，程某某从两个学生宿舍共盗窃了六名同学的华硕笔记本电脑一台，照相机两部，手机一部，现金400余元。由此啊，妞妞想起了一件事儿，就是上个月某日清晨，妞妞叫大家起床，同寝的一个女孩迷迷糊糊地坐起来，一脸的郁闷。妞妞一看，嘿，这丫头的眼圈嘿泛黑，明显没有睡好，于是就问怎么回事儿。这丫头呀，哈欠连天地说，昨晚吧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有人入室行窃，而且情节十分逼真，害得呀，俺大半夜起来巡逻了一下，后来就一夜没睡好。把这两个故事加在一起呢，至少呀，可以告诉我们这样两个道理：一，中兰的保安很强悍，所以大家不必杞人忧天，类似于半夜起来替保安值班的事情，以后可以免去；二，梦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，妞妞同寝呢很可能有一位半仙儿，以后我们决定对此半仙儿毕恭毕敬。